压，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这辑相是关于今次这场运动的受伤，被警暴受伤的人。被涉者有多个范畴，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前线抗争者，有些只不过是经过的人。对我最大感觉的就是有部分伤者，我见到他们有精神的创伤。我很记得我在大埔道拍个后生仔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害怕，他仲係處喺一個好惶恐嘅狀態啦。佢只不過一個普通遊行嘅人士啫嘛，佢經過做乜俾人要打到咁咧？而家我咁影咧，主要係想成個 background 黑曬啦，即係突顯到佢哋嘅傷痕啦。大部分相其實可能都會喺一啲傍晚或者夜晚，去到一啲少人嘅後巷或者公園影噶咯。有時我都會就翻去方便嘅地方，我亦都有擔心過可能會唔會俾警察查咧咁樣。因為我真的沒有 studio 的關係，沒辦法，所以就去一些幽靜的地方拍。 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在金鐘，那些催淚彈好像雨一樣跌下來，是很震撼的，但那一刻即我真的害怕的。我如果打到頭上就大件事了，那我會不會死呢？ 我對催淚煙的反應就是皮膚過敏，腫曬，腫到連隻眼都歪埋，我呼吸唔到，最後尾最嚴重到，後尾真係唔得啦，咁就入咗急症室啦。住院之後咧，其實我都大型衝突，我都冇再去咯，但我都仍然想記錄低呢件事，參與呢件事噶嘛。我同我女朋友一齊諗咗呢個圖輯出嚟咯。 共產黨今次不輸得的情況底下，香港很大機會出現拉丁美洲南亞式的那些的軍事獨裁政權下面的選舉，就是呢原本已經那些票箱印好了，放在個票站那裡，一箱一箱印好的票，即是剔了的票選票， 就好像馬來西亞那樣。 警察把來歷不明的票箱強行護送到執政黨選情告急的地方，好幾個開票所多次停電，停電後出現許多幽靈票箱，執政黨候選人離奇逆轉身。 係啦，馬來西亞咧就有乾淨選舉聯盟嘅，馬來西亞變天咧亦都係同呢個淨選民即係嘅抗爭有關。咁就結果就迎接一個大型嘅海嘯，當然而家政局都有變化啦，即係喺民主選舉之後就打敗咗呢個國陣，即係當時嘅建制派啦，馬來西亞嘅建制派。咁我覺得香港咧亦都會迎嚟一個越嚟越污糟邋遢嘅選舉㗎啦，包括係假新聞啦、假嘅恐怖主義襲擊啦，亦都係有呢啲抹黑啦、不斷篤灰啦等等，警察選擇執法啦、律政司濫捕濫告啦等等呢啲咁嘅嘢。是會不斷出現的啦，咁就志在恐嚇，令到大家打窒大家嘅啫。咁但係咧，究竟呢個方法 work 唔 work 咧？咁樣就今日就同我哋嘅主題有關。 好啦，頭先咧就我哋節目裏邊咧都播放咗一啲咧朋友幫我哋剪輯加咗字幕嘅三不管同埋呢個奪命撈鬆嘅內容。咁、我哋之後咧都會喺唔同嘅節目裏邊即係播放我哋剪輯嗰啲嘅內容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咧就係即係除咗睇個節目之外，可以即係睇翻一啲喺嗰個內裏邊一啲嘅重要嘅即係討論啊。咁嗱，頭先我哋講到咧係關於內會國歌法咁樣，其實國歌法嘅影響相對咧係冇呢個反送中修例咁大嘅。嗰條國歌法基本上係執唔到法嘅，你問我。再執起法嗰陣時候，又會更加多民憤添。 擺把刀喺你頭上，兇你。 唔係，總會有好多人咧，係而家咁嘅氣氛啊，總會國歌法一通過就會挑機嘅啦。我話俾你聽。 你戴住口罩唱國歌。 係啊，總會嘅。咁我睇你點執法，又係呢個冇事揾事嚟搞嘅。呢啲叫做為咗 please 中共嘅獨裁者。而去折騰香港人的東西，但是呢過程裏面就搞到很噁心很噁心，而所有中共就會用盡手法去撐一條這樣的垃圾法案，即你整件事退後一步去看呢，你就會看到對方的荒謬。以往呢我相信在江澤民甚至是胡錦濤年代，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為什麼呢？就是他們知道那些事情搞來都無謂。但坦白說即是要面子的嘛，其實 保皇黨是欲蓋彌彰的， 是嗎？ 什麼事產、待產假、這個空置稅、這個什麼稅務條例、那些全部是遮掩來的，就是為了一條是 symbolic 的、就是令到北京開心的國歌法。這個國家法本來定了是想上年、這個國慶之前是立了 國慶獻禮來 的，就令到國慶七十周年 那些政治 喪失就沒有人去罵，就是借唱國歌是去羞辱這個國歌法，不是羞辱這條國歌這樣的。 喂，你問我，其實我認識很多小學生現在懂得改國歌的，他們在他們的圈子裡面呢，他們會懂唱的什麼中國牛肉 有有，我第一次聽就是聽中學生聽的，我 是小學生唱的， 以前不知道的，為什 麼 是小學生唱 的，所以我就說一個國家得不得到人家尊重，所謂的一個人國民的民心在一個自由社會裡面會不會主動支持這個政權，是不能逼的。你問我越逼那個反抗越大，即係等於一個員外走去呢個欺負呢個嘅丫鬟，然後咧就逼個丫鬟嫁俾你。你可以結咗婚，但係唔會嗰件事係唔會 last 到落去噶嘛？係咪？除非你好似阿嬌咁樣，佢個結婚係個 show 嚟嘅啫，係簽咗約俾大陸直播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係嘛？你都不會因為這樣嗱嗱臨做完個 show 就離婚的。 你早前看到台灣政府蘇貞昌他們不是做了一些示範咯，你即管借這個玩這個動什麼 動物之心、啊、 動物之心、啊、 動物心友會、啊、動物心友會 類似這個啦，總之你即管是去嘲諷笑恥笑這個政府啦，即管呢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來的，樣你反而會令到人民還覺得你明白嗎？這種這種這樣的 對國家民族的愛不會是逼到出來，不會是拿一支槍指著你唱歌唱到出來，也不會是拿一本洗腦教科書洗你腦之後洗到出來。如果是這樣，史太林的蘇聯的這個帝國就不會冧蕩啦。歷史上這麼多曾經幾強勢的獨裁者，是嗎？津巴布韋、穆加貝啊、烏干達、亞敏啊，這些怎會冧蕩呢？如果是這樣， 從來都是專權政府才不斷強調愛國主義，找把槍指著你叫你愛國而已嘛。 還有那件事是逼不到出來的，我經常都說、好了，你現在整條法案那個過程裡面呢就暴露了共產黨及其奴才集團所有的最醜惡的這個政治面貌出來、我就說這個呢本身已經是過去由江澤民年代滿星法大財，其實他就盡量將那些噁心事掃下去台底、放在台面給美國佬看到的呢，就是這個似模似樣的一國兩制。李柱銘繼續可以在立法會罵這個董建華，然後跟著那些在香港的外國傳媒批評完中共是不會被人取消這個入境採訪的，是嗎？來香港叫這個制裁這個北京奧運的米亞花路是沒有問題的，繼續可以 FCC 演講的。這個就是一國兩制裡面那台戲，那台戲是假的。其實中聯辦在2020年成立，即是說共產黨在2020年的地下黨已經開始逐步控制香港，越是控制香港，台面那場假的戲就越做得似模似樣。這個不就是他最成功的？你香港人不是溫水煮蛙，你的抵抗意志出不來的、 因為你根本見不到那個迫害香港人的對象嘛，你見不到的話你何來有個抵抗意志呢？因為那個壓迫和反抗呢是相輔相成的。好了，當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不服鬆的時候，這些建制派就不會那麼噁心的時候，這種這樣的溫水煮蛙的情況就持續了十幾年。但是現在去到其實2012年之後就開始毀爛面了，不是現在開始的，不是17年，是習近平上場，然後梁振英一起上場， 清帝之後， 是的，未清帝登場第一任期的時候，開始什麼呢？開始要講政治，開始要講黨的絕對領導，開始玻璃心，開始要講面子，開始要講什麼說好中國故事等等這些東西。以前胡錦濤年代講來講去都一句人心回歸，是吧？就是這麼多而已，現在不是了，你用字用語全部要管，你的傳媒裡面拍什麼講論述中國大陸，講論述台灣，全部要管，這樣的情況底下，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壓迫者的角色出現的了。現在這兩個月你感受得到的，完全是吧？香港電台不要說動這個肥佬禮，動香港電台，跟著香港電台裡面打電話給世衛採訪一句又不得，講這個布堅拿法索和這個台灣斷交之後的情況又不得， 度度都見到他們的指 望。跟著一個可立小學是吧？可豐小學還是可立小學？ 可豐， 可豐小學教這個鴉片戰爭，就算個老師教錯Big deal， 有乜咁大件事啊？你问我， 国家机器系去出手， 你只可以讲就系话嗰啲小学老师嘅水平太低，教育大学好心叫阿张仁亮去执执佢啦。点解培养啲咁嘅老师出嚟啊？系咪？佢话英国人因为要去扫荡鸦片啊嘛，即系你当佢其实可以系唔系咁大件事嚟嘅？你问我呢啲咁嘅小学老师，但系佢就升级到成为咩？到太阳岛幼稚园。是不是一个小学幼稚园的集体里面将警察和狗摆在一起， 又玻璃心 又玻璃心。2019年人家已经开始是这样的个习作，不是2016年已经是用这个咁嘅习作。 喂，那个是不是警犬来的嘛？ 是啊，警犬来的嘛，那又不得，那就说用，就是用狗来去贬低警察。总之当这些这样的大妈式的人物不断在连农场出现，在家教会出现，在学校，在幼稚园出现呢，這個就肯定是什麼呢？方死你香港人呢不選示威疲勞症不上街，他現在幫你吹雞啊。其實是 這個政府是 政事是不會理的，你看看防疫好，教育醫療好，老人福利好，這些你不會見到經常走出來講的，反而這些 細眉細眼的地方啊，要效忠啊，要涉及到即國家形象啊，愛國主義那些呢就做到加零一。 以前這些事呢，北京有什麼要求，特區政府虛晃一招就算，現在不得，全部要做到足，做到盡。為什麼呢？因為中聯辦駱惠寧是鄉督嘛，他現在控制了整個香港的管治嘛，他就做到足，做到盡，跟著他用回那班又是政治喪屍。所以我說這個是 perfect storm 來的，真的。如果你從鬥爭角度來說，這個鬥爭形勢好到不得了，你問我。有個這麼賊的鄉督，有一班這樣的政治喪屍走回出來，再加一班大陸大媽在周圍搞連農場。咁你諗下啦，你香一個正常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你本來都好攰噶啦，你而家唔興咩？佢會撩翻曬所有人著翻火噶喎，我覺得。好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同記者講會將五月呢個報告，香港國務院美國國務院呈交俾 CECC 嘅報告書押後，即係呢個 Congress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嘅報告書押後。呢個報告書其實就係講緊，如果香港沒有高度自治的話，就要取消這個的獨立關稅地位。你不要只看他昨天蓬佩奧所說的話，你再看四月底他所說的話，他是在說23條立法的，當時 只是說23條立法，現在不是了， 在四月底的時候。所以你獨立看這件事，很多人就懷疑，喂，會不會是美國佬在貿易戰，劉學又打電話去給談判代表，是不是有事在談判、不是，我覺得 single issue 看完兩會期間有冇宣示，第一直接引入國家安全法，第二要再講要求香港俾個期限進行國家安全立法，因為夏寶龍四月喺呢個深圳見呢個林鄭嗰陣時係直接要求廿三條立法嘛，呢、這個美國情報一定收到嘅。好啦，佢收到之後，而家就俾一個 warning 你，呢個係一個 warning 嚟嘅，我覺得呢、這個 warning 嘅目的就係預告香港會失去獨立關稅地位。我再講一次， 美國佬如果高招的話，不即刻取消的話，一年觀察期。 取消一年，因為一年之後決定。 一年觀察期，五月宣布一年觀察期，到2011年的五月就 lapse 就取消了。這個觀察期裏面有清晰的條件，就是我們之前講郭榮香港五大訴求。 早前是去 訪美的時候， 去 訪美的時候， 美 方的五大訴求，第一新聞自由。你還是不是搞香港電台？是不是還天天在那裡數蘋果日報的這個頭版的廣告？然後是不是還在那裡封殺這個香港的獨立的這些時事評論的活動在新媒體裡面？雖然你說公司是 Google、YouTube， 就我告訴你，但是操作的公司一定是在大陸的，個 office 還有驅趕那些外國記者，是 不准外國記者，現在還未答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同埋《華爾街日報》三大被外交部點名唔准翻嚟香港採訪記者，驅逐咗未？ 做咗未咧？ 做咗未？ 係咪只係出口術講咗先咁樣？但係實際未 做。點解咧？ 因為如果實際做，因為冇做， 你 係啦，因為會見報嘅。 一做咗，對方唔見報。 係啊， 《華盛頓郵報》唔見報，即係唔敢做。所以識嚟任咩來任係啦，識嚟來任就係咁啊。表面就入曬三袖，你再過嚟啦，信唔信我打你啦咁樣？實際上自己條褲滴緊水喺度，真係整幾個同心口罩當底褲頂住都頂唔住，我諗。跟住就係咩咧？如果起訴泛民呢一個，其實亦都係所謂美方嘅五大要求裏邊嘅其中一樣嘢，有冇政治檢控？有冇政治檢控？我睇唔到而家蓬佩奧嘅立場可以褪後一步話冇事，繼續延續呢個香港嘅獨立關稅地位，我真係睇唔到。而家嘅選擇只係有條件，定係即刻取消？嗱，如果你從碾爆中共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有條件係好過即刻取消。有條件嘅意思即係話嗱，我而家俾條畫條紅線俾你，呢條就係美方嘅紅線啦。你跨過呢條紅線嘅話就完啦。呢個就係有條件取消。嗱，呢個一路我就係話泛民一路要爭取嘅都係呢個。點解咧？就係當你有條件取消嗰陣時咧，呢個就係。你要俾出一個嘅對中共嘅談判嚟講咧，你係要先講咗，如果 fulfill 唔到，你唔使一年嘅，我覺得半年都得噶。任 Donald Trump 玩噶嘛 ，Donald Trump 可以宣布係由而家開始五月到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後，如果 fulfill 唔到美方嘅要求，即刻取消。 Donald Trump 會唔會扣連埋佢？ 我睇你選舉點換票箱。 佢嘅美國總統選舉嗰個激烈嘅程度咧，咁樣因為自己抗疫防疫不力嘅情況之下， 佢而家懟曬落去中共， 又要帶翻呢個美國民主黨，帶翻呢個嘅副總統候選人咁樣咧，係佢反而咧就即係有較多嘅機會嚇，即係就係五月之後、七月之前，又喺十一月美國總統之前會落重手。 為什麼我不相信蓬佩奧或者 Donald Trump 會用香港來 trade 這個第二階段貿易談判呢？因為第二階段貿易談判那個價碼不是香港問題可以 trade 到的， 因為很大， 是的，那個價碼大到是直接是中共要開放那些的，譬如互聯網企業啊，那些的准入嘛， 通訊業， 中共滅黨啊，大佬他怎會用香港問題去 trade 呢？就算你美國說我不出聲了，香港問題我當出賣了香港手足，當他是 condom 了，就算美方肯這樣做，中共都不當你是一個讓步來的，他覺得香港我已經囊中物了，是我為什麼要為這件事來去 trade 呢？跟你在貿易談判裡面，所以我覺得那個不成太大的比例，在那個第二階段貿易談判裡面的問題，香港問題跟美方的要求和中方的要求那個距離太遠，所以你話係咪幕後喺度 trade 呢個貿易協議呢？我覺得唔會。而美方呢一步只有一個目的，其實係一個 warning， 一個 warning 嚟嘅。呢個信息係 warning。咁究竟而家中共係咪喺香港累積緊籌碼呢？亦都有可能，包括起訴吳凱兒啊、李柱明啊，到搞香港電台，到而家立法會裏邊咁樣顛法啦。 即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你睇我可以好兇狠嘅，不過你想我冇繼續咁兇狠就。 你想唔想我係咪咁兇狠啦？係 啦，咁樣係嚇。 係啦，就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喺度。咁至於究竟係咪真係可以令到美方喺一個咁惡劣嘅中美關係裏邊，喺香港問題裏邊 back down 咧？我覺得唔會，因為香港問題已經國際化得好緊要。這個是最容易幫 Donald Trump 拿到籌碼的一隻棋，貿易談判是很艱巨的，因為那個中共牽涉到慈禧改革一樣， 究竟中國滅亡定滿清滅亡嘅問題，所以佢一定寸步不讓，仲要係可以點好耐添。但係香港問題，我覺得基本上中共根本係冇能力喺香港完全進行佢嘅一黨式嘅絕對統治。點解咧？嗱，你好簡單。你如果進行一黨式的絕對統治，個後果咩？你有冇咁多人手先？你仲有咁多人手，裏邊有咁多個部門咯，包括公務員喎。你換咗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你以為搞掂啊？ 仲有下邊， 仲有下邊咧？你換咗民政事務局長，你以為搞掂啊？下邊係咪每一個民政專員都 play ball 咧？喺換選票裏邊，如果是但一個唔 play ball 嘅話，你就係一個國際大醜聞。 又或者有人將呢啲資料外泄啊？你都出事啊？係。 你問我而家警隊咁多僭建醜聞出嚟，梗係有疑誤啦！你問我係嘛？跟住我話俾大家聽，你睇下，我整咗張圖俾大家睇下，究竟呢兩個月嚟啊，警察牽涉刑事罪行幾多人？十，總共拘捕咗17人，有一個未拘捕叫逃揮，係啦，就係、是、黑警係咩啊？七宗刑事，一個違法，違法嗰個就係逃揮。呢、這個大家記得㗎啦。第一，警長喺元朗食宵夜，同呢個女同事衝突，因為差妹敬酒問題爆樽。而家有十名當日參與呢個犯罪嘅，會違反呢個禁罪令而被告。 第二宗好嚴重㗎，同呢個手足有關㗎，同呢個運動有關㗎，就係好出名嘅葵涌警署警長涉嫌自編自導自演戲， 但未爆呢單嘢，大家知道有咁嘅事㗎，內情未揭露㗎。係 啊， 好啦，第三宗，大家睇個片啦。一名高級警員涉嫌虐兒，大家喺網上面睇過曬啦。 係咪咁啱係佢太太曾經俾佢虐待過嘅？放條片上係咪咁巧合咧？咁樣 跟住兩名休班警員非法聚賭，跟住一名28歲嘅休班警員。涉嫌去年盜取信用卡被捕，跟住助理警務處長陶輝涉嫌違規入住牌照屋同埋出租民宿。 這個上個禮拜我同阿譚海邦都有講過，點解咁神奇地2年前、3年前、4年前一啲陶輝喺啲群組外語群組裏邊嘅短信 都 可以俾得到蘋果嘅記者咧，係咪咁巧合咧？蘋果嘅記者神通廣大，好辛苦呢、這個我而家係明啦，咁樣係，但係係咪有旁即係周邊嘅人係去爆料咧？我覺得好有可疑嘅係。 好啦，跟住呢個勁啦，兩名警員今日揾到一個。涉嫌盜取一宗嘅最大嘅1億4000萬嘅冰毒案裏邊嘅1700萬冰，然後出售 2公斤，25公斤裏邊偷2公斤，係咪咁簡單咧？ 1700萬，成個西九龍反黑裏邊有幾多人涉案？而家只係拉兩個。 係啊，嗱，總值係幾多啊？嗰啲25公斤係講緊1億5000萬啊！ 佢而家呢度係1700萬，係 有史以嚟最大宗嘅冰毒啊！ 係黑社會嘅冰嘅貨倉。 你諗下，偷咗係要點樣散貨？你俾我係冇用啊嘛！ 佢真係散緊貨俾 你，係啊，佢自己身上面都有。 俾毒品調查科嘅人跟到，然後當場捕獲啊嘛！跟住毒品調查科帶埋警犬入去西九龍警區總部。開曬佢哋 locker 去查，你知唔知啊？ 呢個唔係偶發性 嘅，呢個係咪醜聞？ 你唔係執到嚿錢咁簡單嘅。 呢個肥佬禮抹黑你鄧炳強咩？呢個我想問， 你要散貨嘅，你要將呢啲冰毒係 好啦。跟住8名警員，呢個今日嘅新聞，因為喺通州街個露宿者嗰件事裏邊被捕，襲擊露宿者事件被捕，涉嫌刑事毀壞、妨礙司法公正同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8個一齊被捕，成隊人啊，真係。一齊當日在場嘅，成隊人被人拉曬。 應該就係話有啲 CCTV 片段影到佢哋。 我話俾你聽啊，而家警察咧唔斷正嘅係唔會做嘅，呢啲全部都斷正嘅其實。即係話咩啊？斷正嘅意思，譬如嗰、那個葵涌自導自演汽油彈案。是新界北的警區的警員發現的嘛，我為什麼要跟你新界南去包庇你啊？ 可以追查的，這些是 因為他自己都變成是刑事罪啊。跟住你看到的連這個的1700萬冰毒案，那個是西九龍反黑查他拉他那個是毒品調查科嘛，你怎麼包庇啊？我想說你真的可以隻手遮天啊？10年之後就得，現在還未得 咩？即係中字堆踢爆呢個勇字堆， 勇字堆係咯， 勇字堆就拉咗呢個 魏 字堆 咯，跟住成字堆就自己出嚟領功。所以我話你要好似做到中共咁樣，一個黨委頭指揮手，手指揮手指， 如果是這樣的建制派班的流落喪屍就不會搞到這麼垃圾啦，香港就一早被共產黨搞定了啦。正正就是因為他整個體制就是一個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裡面根本是沒有所謂信念的，全部都是因為跟著大佬賺食，大佬給到飯你吃你就跟他賺食，然後你要一個這樣的字頭去跟香港人開波。警察告訴你這個內部爆破未完的， 還有一爆 未完的，我覺得不要一定是白警的，如果我有得上我懟冧你，為什麼我不懟冧你？ 又或者要自保，我懟冧了你先，博你不要懟冧我，或者你根本爆料沒人信。 是啊，如果我懟完你逃揮，我有得上你的位置助理警務處長，我為什麼不懟冧你？你以為是白警？不一定的。所以我就說當那個整個社會崩壞，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這個 unhealthy wind 用這個楊振權上訴庭大法官所說的這股歪風在香港出現了之後，所有公共權力都會內部瓦解的，很快就輪到地政處去督那些友仔僭建的了。我告訴你屋宇署啊，你總有一些公務員在 他自己的職位裏面，他見到個政局這樣，他是良心過意不去的，這個是每一個香港人他們的良知的考驗來的嘛。好了，你那些這樣的藍絲群組走去督老師督社工，是不是總有一些是看不過眼的，是在職的社工老師是看不過眼的，結果就是說這個是共產黨管治下面呢，這個是悲劇來的。事實上是英治時代是不會這樣的，是問題就是這樣，當你的社會高度撕裂，互相不信任，而所有制度上的權威都瓦解，整個社會就進入這樣的狀態了， 為求自保都要這 樣。現在香港就進入這樣的狀態，我們是靠什麼？靠市民自己互相支持。你看到抗疫已經是是吧，官的不信這個醫學界的，醫學界叫你封關他不封，袁國勇寫篇文，因為跟中共大外宣口徑不同，立刻要明報抽稿， 還要走出來致歉。 是啊，跟著二月就批這個口罩給這班這樣的跟著賺食，大佬一蚊美金加工費，我大佬我喺股市賺翻曬啦，係咪啊？你當香港人傻嘅咩？ 而家話超過40蚊喎，應該係研發加埋， 唔超過40蚊，成本價成本材料10蚊，加工費1蚊美金，我當你10蚊，20蚊，中間嗰20蚊去咗邊？我想問，加工費我當你精藝賺咗啦，係嘛？材料費講咗啦，10蚊，咁剩翻嗰20蚊咧，我想話。40蚊一個口罩，麥克龍戴嗰個咁靚嗰個口罩啊，都係40蚊零幾毫子港紙咋， 唔多過41蚊㗎， 係唔多過41蚊。大佬，我哋嗰個阿婆底褲咁樣，我打死都唔會戴，我冇口罩都唔會戴。你正路好簡單，而家全世界都有熔噴布嘅口罩供應，點解你唔係拜每人，你咪攞咯？好似台灣嗰啲生產嗰啲 surgical mask 咪得咯？點解要巧立名目將一個技術都唔知係乜叫做同心？同心裏面你以為是什麼微磁場消毒，原來不是， 是、啊、 根本是什麼？ 今天就蘋果踢爆了， 跟著有專家出來說銅粒子可以吸進去的話有害，也都沒辦法靠那些銅粒子，除非你噴到整個面都是、如果不是的話，只要那些病毒穿過那個洞，不在銅粒子存在的時候捉不到它、那就即是沒有用、跟著最好笑的，陳肇始說我們衛生署不知道什麼事，不過呢大家如果去醫院和高危地方都是戴 N95， 即是沒有用， 同埋戴翻嗰啲衛生署建議的口罩。咁你俾8億派一個垃圾底褲俾我做乜嘢？ 俾八喂，真係真係林鄭對香港人嘅大報復喎！ 呢個唔 係 雙普選嘅問題， 使我哋公帑8億，仲要俾你擺啲底褲戴面度喎，係 呢個都唔係黑警咁簡單嘅問題喎，呢個係你官商勾結。我唔知道呢個羅氏家族係嘛，應該就係香港嘅針織大王啦。有幾多嘅呢啲家族嘅 deleted interest， 最終會去到一啲嘅政客梁君彥嘅細佬，或者林鄭月娥啲仔女嗰度啦。我覺得 我喺啲街坊嗰度聽翻嚟啊，佢話嚇我點樣教屋企嘅老人家、阿公阿婆阿伯，哇到底係洗個面啊，洗唔洗埋個濾芯啊，點樣洗啊，機洗啊，手洗啊，哇咁辛苦咁麻煩，不如我叫佢戴翻外科口罩啦，唔好搞啦，仲要登記我地址啊，我個人私隱有冇機會泄露啊？ 好簡單，你唔好講到咩咁高科技，我再詳細慢慢睇過佢嘅構成，只不過中間嗰六層芯裏邊其實都係不織布，只不過不織布加咗有兩，其中兩層加咗 coating， 就係咁簡單。然後那個口罩的底和面是布的，所以要請這麼多車衣女工去車那個口罩。 這個同我本來二月鄺榮孫在呢個紐西蘭訂咗嗰個口罩芯，一種羊毛做嘅口罩芯，係得到紐西蘭政府認證嘅嘅口罩芯。最終因為扣留曬成批六萬個口罩芯，攞唔到我哋。我哋嘅諗法一樣啫嘛，當初我哋咪車咗口罩，然後攝入去中間。既然嗰個紐西蘭政府認證嘅，喂大佬都唔使咁嘅價錢啊！當然好彩，我而家話我哋兩個講執翻身材。如果我哋做咗個撲街呢次，點解啊？因為政府用緊我哋嘅公帑，去俾緊佢哋嘅自己人去生產一個同心嘅口罩，打冧曬所有黃維基啊，其他每一個自己真金白銀揞錢出嚟生產， 係建立一條生產線。 無論係布口罩，係 surgical mask 嘅公司，你諗下呢個政府係幾咁無恥堅 持。你睇佢保皇黨，鍾國斌又走出嚟鬧，林建峰又走出嚟酸溜溜地去鬧。 林建峰有條生產線 啊，係話。你搞了咁耐， 佢唔係最重要係瞞住林建峰地去搞啊！呢下先厲害啊！我覺得你話當中冇利益輸送，我批個頭俾你坐，我話俾你聽呢單咁嘅嘢。 亦都係因為咁先解釋點解開記招嗰陣時就話啊擔心嗰個 失當，我話俾你聽 個生產嘅物流鏈咧係會斷咗，咁所以我哋唔公開啦，要靜雞雞做啦，咁樣用呢個嚟做藉口啊！係 我想話，你八成喺越南生產。斷咩物流鏈啊！我想話，香港其實是一個車布口罩的車衣間，同埋入口罩熱到爆的一個工作場所，係呢兩個工序，其實是一個帶你去睇嗰個係一個 showroom， 一個所謂消毒間係一個 showroom， 其實主要是車同包裝啫嘛。我哋呢度都得噶，即刻得啦，容乜易啫？係嘛？裝幾部衣車喺度叫人嚟車啫嘛。佢主要生產根本就唔喺香港生產。在越南生產的原來 所以那個是借口來的是藉口來的 是藉口什麼說這樣就搶不到物料所以我說這班官員這個什麼蝕什麼話我都不知道他是誰來的 新的創科局局長 薛世恆啊是薛世恆啊好像 是 check 回 根本就全部都是當你班有傻說到最後就說我不懂的 我做工程的那你又拿30多萬人工仆街 機電工程處升 任上來如果你做工程的話是不是你不要說產品設計大佬那個阿婆底褲帶出街被人笑的其實真的會年輕人一定不會戴我告訴你除了阿婆會戴之外我一定不會戴真的拿不拿我一定不會 叫郵政局寄來給我 薛永恆 我一定不會叫郵政局寄來給我的因為這些就是政府拿了你的私人資料不知道被建制派拿來做什麼當你沒有個防火牆的話政府所有的東西都不能信不是陰謀論而是因為過去仲有個防火牆，而家冇，因為有個共產黨拆除咗個防火牆。拆除咗防火牆之後，警察會選擇性執法。你喺連儂牆俾人打，對唔住，佢會告翻你轉頭。 告 打人嗰啲唔會告嘅， 放走佢。 因為佢哋係高尚情操啊嘛。區域法院嗰條撲街講咗噶咯喎，已經係好啦。然後跟住你做乜嘢，佢係調翻轉嚟嘅。你喺立法會，就算你自己俾呢個郭偉雄打都好，最終係告你嘅，唔告陳志全，唔會告郭偉雄嘅。當你拆除了這個防火牆就是樂慧玲來香港了拆除了特區政府的防火牆所以我說所有這些說有險可守的說法不可以再說了香港現在是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鬥爭的情況因為這些防火牆拆了之後很簡單的就算去街那個人抄不抄你牌他都是有個這樣的政治的意識在那裡的時候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陶輝呢不讓你入屋那又怎樣有冇報警叫警察 escort 嗰啲屋宇署嘅人入屋啊？有冇啊？有冇出嚟交代過一句啊？大佬高級警務人員違法，有冇講過一句啊？未執法啊，到而家都冇啊嘛。好啦，我想問咁多單，頭先講警察裏邊拘捕17人，2個月7宗刑事案，有啲涉及係1700多萬嘅偷人哋警察破獲嘅兵，然後攞去轉售。是荒誕到這樣的地步你以為警署裡面強姦人已經厲害 還有可能是冰山一角極有可能不是第一單的也都不是即未發生過的是 沒有的當你整個政府的道德敗壞你必然令到整個各個環節裡面就劣幣驅逐良幣劣等人驅逐好人好人400多個警察離開這些就是頂不順的一定是不再跟他們同流合污我寧願轉去做 私人保安好，做 immigration 好，做消防好， 對得住良心， 對得住良心，起碼我唔使日日翻工俾屋企人喺度倚我，我又擔心呢樣擔心嗰樣。好啦，你而家慢慢剩翻全部都係劣等人啦，咪爆咯，好人走曬啦嘛，好人走曬嘅話，我話俾你聽啊，拉十七個少啊。阿卢伟聪系嘛？上海任警务处长话，旧年系最警察犯案最犀利， 有史以嚟啊！ 有史以嚟，我话俾你听，呢个一定今年打破2020。而家两个月已经七宗啦，仲要系哇大佬破获啲兵，自己攞走佢，然后攞走佢之后一个礼拜同毒贩交易，卖翻俾佢哋，真系冇得顶！我话俾你听，呢、這个邓炳强咧，我话俾你听，心庆得人啊，中共。在他治下呢、這個黑警只有更黑，黑警變毒警，是吧？你說黎智英因為你拘捕黎智英所以他搞你警察，我想說剛才講過這麼多宗刑事罪裡面哪一宗是黎智英搞你的？我想說你好心你照一下個鏡子，如果沒有蘋果日報、啊、有很多根本沒有揭露到出來、啊、你自己想蓋蓋不住而已，如果佢冚到一早冚曬啦，全部 陶輝嗰單揭咗出嚟之後，係有大量其他媒體係去追訪、去報導，報喺陶輝嘅屋企嗰間牌照屋外邊，係證明咗唔係就係社會關注，而係涉及到重大公眾利益啊！唔係淨係媒體，或者唔係淨係蘋果針對你陶輝一個人啊，係。 所以我就 係制度嘅問題嚟噶，係。 大家我覺得唔需要太過灰心，即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弩稿。當他的勢太盛的時候，就是他衰落的了、 嗯、 當你黑警的勢太盛的時候，就是他開始撲街了。其實你看到的，我不信一個正常的香港人看到冰毒案、警察冰毒案會無動於衷，你還撐警，是吧？跟著你看到通州街，其實當時已經揭露出來了，那件事是通州街踢那些露宿者的單 位。記者不怕你，議員不怕你，示威者不怕你，年輕人不怕你，現在連最弱勢的那些街頭露宿者都這樣蝦法咯，是踩著哪裡？踩著下體， 踩著下體嘛，是啊， 踩著下體、啊、 然後全隊人肯定是做假， 你是什麼人來的？ 他全隊人肯定是做假口供，否則怎會其中一個控罪？ 有原因的，市民說黑警死全家， 其中一個控罪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是啊。 所以我說他內部調查的時候一定是整team人包庇的， 濫權 是濫權到一個地步，是變成一個有組織的罪行的，現在是，所以就含包產、 嗯、 你說警隊有沒有人是想借這些案件來去撥亂反正？我覺得是有的、 嗯、 是有的，但是是無能為力的，我覺得始終都是。如果你不向將612所有東西回到基本點那裡去獨立調查警部的起源，這些修修補補的只會令到香港人更加仇恨呢個警察。你再揭露出嚟，咪仇恨得更加緊要咯。所以我就話，如果大家睇到立法會嘅事，你覺得好心噏，你覺得香港冇希望，但我覺得始終你要記住，只要我哋一日唔放棄，我哋一日，我哋已經捱咗成差唔多接近一年，由五月開始，其實差真係一年啦，已經捱。 記住啊！要香港人接受失敗主義，其實就是共產黨啊，就是共產黨啊，係啊，就是想你哀莫大於心死啊，係我哋好憤怒，係好唔開心，係好壓抑咁樣，係，但係咪代表要放棄咧咁樣？ 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最後尾喺節目嗰陣時候都係呼籲大家繼續咧，係希望支持呢個咧喺立法會進行嘅初選工作。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係集中選票、集中力量，打敗呢個共產黨全方位嘅出擊。今次係同共產黨對選㗎啦，係 啊， 冇懸念㗎啦。 仲有成扎人不斷提我哋，大家亦都聽到啦，就係、是、連 六一二基金告急， 都告急啊！相信咧，同即係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六一二冇公開或者係冇遊行示威嗰啲嘅渠道場合係去籌款有關，再加上大家知道啦，而家就係司法迫害，日日都有啊！太多手足被捕要上庭，係啊，要使好多好多嘅錢喺司法訴訟上邊啊，所以希望大家亦都係有留意啦，係。 因為佢哋可能就係要咁樣濫暴嚟去點幹你啊嘛，係係啊，而家亦都好清楚 斷你糧草咯。 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可以大家可以支持呢個六一二基金。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今日個半鐘都講唔曬嘅啦，其實啲題目 好多啊，其實好多好多新聞。 如果有時間嘅，我就會有一啲嘅短打嘅題目咧、嗯，就會擺上去 Patreon。